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北京时间8:01，欢迎大家正在收听和收看的呢是我们的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乐陶。 大家好，我是雨薇。今天呢，我们的现场来了一位比较重量级的嘉宾啊。然后我说的这个重量级不仅是他在自己专业方面的重量级，还有他自己的身材也是比较重量级的一位嘉宾。那他呢是来自陕西省戏剧研究院小梅花秦腔团，以及是冰心道的编导赵博。请赵博给我们打一个招呼吧。可以用那边的话筒。对，那个蓝色。 大家好，主持人好。 你好。今天早上起来还是出了一点小问题、 对， 这个临时的调整呢，让这个雨薇本来坐在我这个位置，后来又调到了那边去 了。就你知道为什么调整吗？ 为什么呢？ 因为我贫血，我晕。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这个今天雨薇这个身体有稍微有点不适啊，所以说大家也要多体谅一下。 对对对，对，希望大家能够谅解一下我这个，毕竟我这么柔弱。 你在这个节目里面一般都不是一个柔弱的形象示人，好吗？ 其实我们今天请到赵博来呢，是因为我们在11月10号，明天是吧？ 不，13、14。 13、14号是有一个繁星戏剧村的一个戏剧艺术展。 嗯哼。 我觉得其实可以赵博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展。 这个是今年繁星的那个北京市第5届小剧场戏曲节。今天我们是就是作为一个小剧秦腔的一个小剧场剧目来参加今年等于北京的一个小剧场展演一样的。 那在这个艺术节当中都有哪些部分的一些内容呢？他说是戏曲艺术节嘛。 对。它是小剧场戏曲。比如说秦腔。晋剧，包括粤剧。等等等等的各种地方戏，京剧。它主要是这些地方剧目的作为一种小剧场的创作，每年进行一个集中的汇演。 就是把各个地方的一些戏曲曲艺的内容，然后集中到这个戏剧影视展戏剧展当中来集中的展示。 对。 今年这已经是第5届了是吧？ 对。 那你是第一次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 对，我们这边是第一次，也是秦腔就是小剧场剧目的第一次演出。 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其实在大家了解秦腔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说雄鸡一唱天下白，秦腔一吼九州动，有这样的一句话。我觉得这是为什么会说秦腔会有这样的一个形容呢？ 这就说是秦腔的一个艺术风格吧。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豪放， 也就是整个也比较粗犷、比较粗线条的一个艺术。当然说它，说包括一些总说一些吼秦腔啊，或者是怎么样，其实并不是说它是吼，只是因为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艺术风格是比较豪放的，也是比较符合陕西人的一个性格，所以呢有这么吼的一说。其实呢秦腔的旋律和唱腔音乐各方面是非常动听的，也是很细腻的东西。 这个我觉得好像大家一开始了解秦腔可能是通过电影里面，比如说白鹿原里面的一些片段，或者是在春节联欢晚会上，然后看到了当时这个谭维维唱了一首歌， 是的， 通过这样来了解到的秦腔。我觉得大家可能对秦腔还不是特别的熟悉，能不能请赵波来给我们普及一下到底什么是秦腔，秦腔的主要的艺术风格是什么，都有哪些流派，或者是秦腔它像京剧一样，它是需要哪些乐器的伴奏，能不能来给我们简单的科普一下。 好的。秦腔呢是发源于陕西，现在呢流行于西北五省的一个就是涵盖面比较大的一个地方剧种，也是很古老的一个剧种。就说是因为现在说秦腔说是梆子鼻祖，就说梆子戏里面应该它算是资历和姿势应该是最老的了。秦腔流行于西北五省，现在呢大概分有五路秦腔，就是包括就陕西关中有东路，西安就包括西安市那边它算是中路，往西府像宝鸡、甘肃、兰州那边，大家就说是西路秦腔。这是一个地域划分，当然它的风格什么也不同。就以西安市以西安为基点吧，往东走戏可能是越唱越细腻。它会越来说白了会越来越讲究一些。细节上很注意，但是往西边走呢，西边人很喜欢秦腔。西边看戏很疯狂的。但是呢往西边走是越走越粗犷，它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演剧风格。而且往西边走的话就是像一些就是动作大一点的戏或一些神话戏，这些戏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 就刚才听到了说在西安往西安这边是有，然后甘肃那边也有。 对， 那是说每一个地区的有不同的风格是吗？ 也不是每一个地区。就说什么说以西安算是一个比较中和，就关中地区算是一个比较中和的风格。往东边走的话会细腻，往西边走的话会豪放，但是西边人呢是最爱戏的。 西边人最爱看这个秦腔戏的。 其实反而在那个甘肃宝鸡这边来说，秦腔它就是它的市场和它的观众群更加庞大一些。 那一般是什么样的戏更容易被大家喜欢呢？就比如说其实我们看到的秦腔都是那种长大声的去吆喝去喊的一些声音，那在你所了解到的这些喜欢秦腔的这些观众当中更喜欢的是哪一种？是那种很细腻的唱腔呢，还是说这种大的粗犷的这些喊声呢？ 秦腔来说它的声腔是非常细腻的。而且它算是老生跟正旦当家。总体来说它的风格来说比较豪放，但是唱腔是比较婉转的。大伙儿听呢主要来说还是就是说陕西的观众或者说秦腔的观众，大家听腔或者听唱这方面还是比较多的。 那其实秦腔当中有很多的乐器，然后也是我们一般所了解不了的、理解不了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它里面有板凳，这是秦腔当中的一个乐器吗？之一吗？ 不，这个是就算是曲艺了，就是包括到话音那边，他们现在有所谓的就是老腔。老腔这个其实它跟秦腔还不完全算在一个范畴里，它相对来说就是靠曲艺的地方。靠的比较多。 那我们这边呢其实也是准备了一个就是刚才赵博说到的话音老腔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应该也是发源于陕西。 对 也的其中的一个视频我们可以看一下。来那边。 看到的这个其实是秦腔的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唱腔哈，然后我们请乐淘放一个就是在春晚当中的倒数第二个那个视频， 这个我们导播还没传上来这个视频，我们稍等一下吧，稍等一下，然后让大家看一看这个春晚里面这个谭维维和这个秦腔的话音老腔的那个节目，到时候我们一会儿稍后看一看。 嗯，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其实是刚才赵博说的这个老腔是吧？不 是秦腔， 秦腔当中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可以把声音放上来。 汉真死，留不下罗汉真，免不了生丁叫洒。我问个破产，有十九副吧？头总高一再三下，我可在他照相色金花，有微臣听一言七枪上马， 我现在就想我自己的词儿， 将北有月下三两家叫洒，战三国将臣 看到的其实是一个很经典的秦腔的片段啊。 对， 嗯，赵博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是一个哪个选段当中哪一段呢？ 嗯，这出刚才看的这出戏呢，是秦腔，就是虚声老生的一个当家戏，叫《辕门斩子》。 嗯， 它其实是取材于就是，穆桂英大破天门阵。 嗯， 杨宗保呢，让杨宗保他们去穆合寨求降龙木，结果杨宗保莫名其妙在穆合寨跟穆桂英招了亲了。回来，嗯，他父亲就勃然大怒，一定要把他斩首以正军法。 嗯， 然后呢，先是佘太君讲情，后来八贤王讲情，都不准，然后在帐里面大闹了一场。 嗯， 最后是穆桂英下山投送，这才救了宗保。 嗯，所以这也讲的是这样的一段戏。 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秦腔它大部分都用的这个西北口音是在唱吗？ 对， 这个口音是来自于哪儿呢？ 嗯，这个口音呢，基本上来说就是陕西的方言关中话。 嗯， 当然往西边走或者往东边走都会掺杂一些 区别，是吗？ 会掺杂一些口音。 嗯， 但是基本是以那个关中话为准的。 嗯， 那这个秦腔和这个老腔他们的区别是 有什么？ 你刚才说到了有细微的区别，那他们的区别大概是？ 这么说吧，秦腔呢是它是一个，就是说从戏剧上讲，它是一个地方剧种。 嗯 嗯， 而老腔呢，更多的来说，它是一个就是民间的曲艺艺术。 嗯， 更多它是可能是一个曲种，或者说是曲艺的一种分支。但是呢，都是说白风格来说，他们是，都比较符合陕西人豪放粗放的一个性格的。 嗯，因为大家我觉得好像看到了好多知道话音老腔， 对， 然后知道陕西秦腔，但是大家好像把这两者混淆了， 就像我一样，我就以为是话音老腔就是秦腔当中的一部分，其实它不是。 对， 是 其实它不是。嗯，就相当于那个，就是北京听大鼓。它大鼓是大鼓的味道，平戏京戏是另外的一门艺术。 嗯， 其实是风格虽然是相近，或者说是，观众的受众面差不多，但是实质上讲呢，还是分开的两种艺术。 嗯， 嗯，那其实我们刚才也聊到了很多关于话音老腔，也给大家介绍，比如说里面有乐器有板凳啊什么的。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个视频吧。 我一老乡要一声嗨，哎嗨，好家伙，山呐、喊得那牢笼出青春呐、喊得那黄河怪了弯呐、我出了个金盘盘呐、月亮勾起了个银弯弯，天河里摇起一瓢水呀、 只管着 话应老枪要一声喊呐、啊！ 喊！先，这个刚才看完了这个话应老枪了以后啊、嗯，刚才我觉得今天我们是来长知识点的， 对， 因为之前我和雨薇一直都认为这个话应老枪是属于秦腔的一种， 嗯， 因为都是秦腔，给我的印象啊就是。这个用陕西方言来唱的剧种， 而且比较豪放 的这种而且其实在这个《白鹿原》电影里面，当时我们看到的就是也是这种场景嘛，所以说我们就一直认为这个话应老枪就是秦腔的一种。所以说今天请赵博过来了以后，也跟我们讲了知识点啊，就说这个话应老枪其实和秦腔属于不同的戏曲的种类。 嗯 嗯，其实今天在这个刚开始节目之前跟赵博聊，听说赵博是90后， 对的。 那这个秦腔相当于这个最古老的艺术之一了，中华文化里面最古老的艺术之一了。那作为一个90后，其实我们很少听戏，因为我俩也是90后嘛。 嗯， 你听戏吗？平时 我其实很少听，但是我还比较喜欢那种戏当中的一些唱腔的韵味的。 嗯哼， 嗯嗯。 那你这个已经是编剧和导演了， 嗯， 你最早是怎么开始接触这个秦腔的呢？ 嗯，我最早说接触秦腔吧，其实这还。嗯，应该是从我就跟戏曲结缘这边开始吧。 嗯， 我就是从大概11、12岁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先是就是毫无征兆的，先是喜欢看一些就是古白话的小说， 嗯， 像那个《三国》《西游》《儒林外史》这些，看这些小说看的很多。后来呢，慢慢的就好像开始就看一些，词诗歌曲这些东西， 嗯， 后来包括看《古文观止》，很多就看了很多就是传统这些古书， 嗯 嗯，就一发不可收拾。可能后来想想，可能最后就是突然一下对戏曲产生这么大的兴趣，可能跟之前这些书的积淀和一种文化的沉淀也有一些关系。因为当时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喜欢这些， 就是喜欢， 对，我自己也摸不着头脑，我说反正怎么就不管怎么喜欢了就喜欢吧，那会儿也不什么都不懂， 嗯， 那家里就觉得，哎，这孩子怎么莫名其妙的就喜欢这些， 嗯， 一直到差不多十四五岁， 嗯， 就因为从小的话一直就是比较喜欢看，就只是反正电视上放，或者说是哪里谁演戏， 嗯， 光是我喜欢去看一看。嗯，到14、15岁的时候，嗯，突然就对这个产生了一种很莫名很莫大的兴趣， 嗯， 而且呢是就属于那种洪水泛滥一发不可收拾的。 嗯 嗯，打那会儿开始呢，就是想我觉得我好像以后想要从事这个行业，想要真正的学这个东西。其实呢，如果真正论戏曲就是开蒙的话，我其实开始的是比较晚的， 嗯， 因为一般人其实大伙儿从10岁、11、12岁 开蒙了， 对，就开蒙了， 嗯 ，我相对来说就算比较晚的。 嗯，我记得之前看到一个访谈节目里面，王佩瑜说了一句话，说他推广京剧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一种是喜欢京剧的，一种是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京剧的。他说这个京剧的票友啊，这些戏曲的票友都很疯狂， 嗯， 就是莫名其妙的你就会沉浸在其中，会有一个这样的感受，是吗？ 嗯，对，我就反正于老板这话说的， 嗯， 其实来说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 嗯哼， 他不是说是只有喜欢京剧的和不喜欢京剧的两种， 对， 嗯， 就说你不喜欢的，说是没发现，这原因是什么呢？嗯，就说戏曲这个东西，它跟其他的艺术不大一样， 嗯， 不像您看电影啊，或者看就是话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歌舞什么的， 嗯， 可能您今儿去进剧场坐着看一场，哎，这东西挺好看，挺有意思， 嗯， 说那好了，那就喜欢上了， 嗯， 或者说我就能看明白好坏，能看个1、2、3、4、5， 嗯， 戏曲其实不一样，因为它门槛比较高，可能呢就是开始只是觉得它哎好听。 嗯， 或者感觉这东西能吸引我，但是真正说您想看明白，或者说想看个1、2、3、4出来， 嗯， 恐怕没几年功夫， 嗯， 也分不出来， 嗯， 所以呢说它的门槛高，但是门槛高归高，就是入坑很难， 就是想当票友也不是那么简单， 不管是想专业的还是说想当票友， 嗯， 都很难， 嗯， 但是呢难归难，一旦您入了坑了。那对不起，这辈子您基本上您是基本上跳不出去了。 嗯， 这也许就是他的一个魅力所在吧。 嗯， 赵博是哪人？ 我是西安人。 啊，您就是西安人， 土生土长的。 所以说这个 直接就接触到了这个秦腔这个剧种，是吗？ 对，因为当时小时候吧，电视上看，京戏啊，秦腔这些，就是说经常都会有涉猎。 因为这个每个地方不一样，你看河北有河北梆子呀，然后这个西安有秦腔啊，然后在北京大家听京剧啊，在河南也有这个河南梆子啊、豫剧啊，然后都不一样的，可以 东北二人转， 对，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自己的曲种。然后呢，您就是在自己的当地，然后就直接接触到了秦腔，是吗？ 我其实最先开始接触到的是京剧 啊。 对，因为我是唱京剧老生的。 啊，您就是唱京剧老生的。 对对对，因为是地域关系，离得也近。再者说白了，这个圈子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慢慢入了行，入了圈了，大家基本上都有所接触。所以呢，反正后来就进了秦腔的单位。 哦，这个您之前跟我们说，刚开始的时候跟我们聊到秦腔的时候，跟我们说到这个秦腔主要是老生和旦角的唱腔，是吧？ 不是唱腔，就是说。就说不管是京剧还是说地方剧种，就说戏曲吧。大致呢现在分两类。一类呢就是老生青衣当家的。就比如说是京剧、秦腔、河北梆子，就这些比较老的和比较传统的一些剧种。还有一类呢，就是小生和青衣，或者小生和花旦，或者小生闺门旦当家的。 那小生和这些应该是 这些呢，就除了昆曲是很典型的， 对， 小生当家， 对， 就是小生挂头牌， 对， 除此之外，除了昆曲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剧种以外，其他的比如说现在江浙一带比较流行的粤剧，包括很多的一些就是比较新的，或者说比较小腔小调的剧种，包括一些新，就是比如最典型的是粤剧，就是近百年来新形成的一个很大的剧种，他们是以小生和花旦当家的。其实戏剧里大概就是分这么两块。 那像最近这段时间，其实在网络上有很火的一个唱的一个段子，就是什么清早起来什么镜子照，梳一个油头什么花香，这是 京剧。 京剧当中的 对，这是京剧花旦的一个比较，当家花旦一个比较脍炙人口的唱段。 好，那个我们先进一段这个半点的报时和广告，在半点之后呢，我们继续和赵博来一起聊一聊他所热爱的秦腔。我们稍后见。 相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母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北京时间8:3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98.2 为大家带来的青年说。刚才怎么了？ 没事。 刚才发生了什么？ 我突然现在就是特别想打喷嚏，但是我憋回去了。现在是早上的8: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节目，我是雨薇。 大家好，我是乐陶。今天呢，我们很荣幸能在节目当中请到我们的这个关于一个跟我们又普及了一门新的艺术。 是的， 我觉得我很荣幸能来这个直播间，每次我来这个直播间都有一门新的艺术。 上次是相声。 对，上次是相声，然后今天呢是秦腔。 你看看我请这些嘉宾 优秀啊。 对，然后其实今天呢，我们不仅是那个赵博，他不仅是一个编剧导演，他还是这个刚刚说到了冰心道这部剧的一个编导，是吧？ 对的。 赵博其实现在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觉得应该详细介绍一下了。 嗯哼， 详细介绍一下冰心道所编的这部剧，它主要讲了一个什么内容？ 这部戏呢，它算是一个就是秦腔小剧场戏剧的一个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吧，第一部小剧场。它所讲的内容呢，其实就是战国末期合纵连横。在那个时候，就屈原，他的一生，他一生到了最后，他的政治上失败了。可能他的从他的生活上，他的交际也失败了。在这么一个状态下，他对自己的一个追求和人生态度的一个坚守，因为这块东西他比较能打动我。我们当时其实最开始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就是以这一块为一个基点，去做的这一个戏。可以说写的虽然是屈原这一个人物，但是呢，其实更多的是以这个人物带来的一种就是春秋战国末期两种政治主张的一种冲突。 刚才说到的这个屈原啊，其实这部剧当中那冰心指的是谁呢？ 所谓的冰心其实指的就是戏里说的是屈原，其实说白了就是说大伙可能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一个想法和自己的人生态度的一种追求和坚守。其实主要想说的是这个。 其实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小剧场，那究竟什么是小剧场呢？它和我们普通就比如说京剧那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戏台子，它有什么区别呢？ 小剧场吧，它最开始其实是由打话剧这边开始的。大概就是2000年前后。可能比较就是通过话剧的形式，大概九几年2000年这会儿到中国。最开始是在北京。在北京，然后它可能是就是比较就是思维上它比较具有一些先锋意识。从那个整个剧的制作来说，它没有什么比较宏大或者说是很繁琐的制作。它更多的是给观众传达的是一种观念和一种思考。所以说它的先锋性更强。所以它来说演员会比较精简。演员乐队各方面不会说我有一个我上百人或者说几十人的一个创作，这个很少。其实相对来说行动更简便。再一个呢，作为小剧场创作，它的创作者基本上来说呢都是以年轻人为主体，因为年轻人说白了初生牛犊不怕虎。 敢上台是吗？ 胆儿大。 对。 但是呢可能会缺乏很多经验，或者说是缺乏很多实质性的东西。但是他们有很多新鲜的 新鲜的血液，新鲜的思维方式，可以给这些古老的东西注入一些活力。至于戏曲的小剧场，是其实是从北京京剧院开始的。当时是2004还是2005年的时候，我记得，北京京剧院张曼君导演的那个《马前泼水》。这个是以此开的先河。后来呢，慢慢小剧场戏曲就开始普及，到2011年、2012年的时候，就算是在全国比较普及了，就小剧场戏曲的概念。包括北京繁星这边也是从连着五年，今年是第五届，每年都会有这个小剧场戏曲的展演。 冰清道已经是也是第五轮演出了吗？ 不，这个是第一轮， 就第一轮，今年的第一轮， 今年第一轮演出。因为现在全国来说，小剧场比较受欢迎。一个它可能很多东西比较符合，就是当代人年轻人的思维方式，和他们的一些思考。再一个呢，因为它说它小，除了它制作短，制作的工程小以外，它的时间时值整个都比较浓缩，是一个比较浓缩比较精简的东西，也比较符合于就是现代人的一个生活节奏和生活观念。像现在北京、上海、深圳每年都有这个戏曲节小剧场的，算是比较普及的。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啊，这个关于秦腔，这个今年这个在小剧场这个冰心道的这个编剧是您，我想有一个问题是关于秦腔的，就是我们知道一般这个话剧的编剧他可能只是写出一个大概的故事概要，或者是大家的台词要写出来，然后呢大家去验着这个按着这个台词来进行演出。但是呢，因为秦腔当中它可能会 涉 及到 唱腔 每个字啊，它的押韵啊什么的，会吗？ 对，会的。因为它 特别要考究，在写字写这个文案的时候特别的考究。 对，因为戏曲编剧和传统的像话剧或者舞剧这些的编剧不一样。戏曲的编剧它牵扯一个很，就除了一些城市的词汇，和一些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些模式以外，还牵扯一块非常重要的就是唱词。所以一般的普通编剧来讲，如果接触到戏曲本，就是话剧的编剧，或者说电视剧电影的编剧，如果碰到一些戏曲本的话，会比较头疼的就是这个。它牵扯，因为一个是平仄，就是阴阳赏去，就是说在咱们那个就是平常学拼音时候学的，一声二声这个叫平声，三声和四 阳平， 对， 赏声去声， 对，三声四声呢这个就成了仄声，这是一个平仄。再者呢，就是在每一句还要注明一个韵脚，就是所讲的这汉字十三折，十三道折口。这个来说就是说要把平仄和韵脚压住，这是一块儿。再一块儿呢，就是说还要有一些对就是传统的诗词然后一些词曲这些要有一定的了解和一定的功力。像那个比如说戏曲里最经常的，我们就说的引子画白定场诗， 就开头的定场诗。 其实这些不管是对子还是诗，都对那个古汉语和传统文学的功力要有一定的驾驭能力。 对，没错。 所以说就是戏曲编剧来说，难就难在这一块。 难在这儿。 对，除了要懂得戏剧结构，要懂得编剧技法，要懂得基本的编剧创作，还要对古典文学有比较深的理解和比较深的造诣。同时呢还要注重它的折口和汉字文词的运用， 特别复杂。 对， 而且其实我们知道在唱腔当中，尤其是秦腔，它会有方言的陕西方言的内容存在。 对， 所以说在唱的时候，它可能比如说刚刚说到的这些平仄韵脚跟方言的一些变调是不是也有一些关联？ 对，也有关系。可能就是有些字在汉字，就是说平常普通话可能是平声，到了那个陕西的方言，那可能是个仄声字。而且呢，就是很多就是陕西话有一个特点，它就是虽然秦腔听着它的那个音调很高，但是呢，其实秦腔的很多陕西方言很多字是往下走的。 对，就是陕西话。 对，比如说马，他说骂， 骂， 很多东西他说这样，就是评测还是要根据他的方言有一定的调整，所以就是说，如果地方做地方戏曲的编剧，对于当地方言或者什么，如果没有一个比较精准的把握的话，有时候唱词也不大好写。 就比如说，其实非常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你吃饭了吗？用普通话了，就是你吃饭了吗？那它的这个韵尾就是平声，对吧？ 对。 但是如果要陕西话来讲的话呢？ 也不是你吃饭了骂，应该不太是那个吧？ 那也是平声， 也是平声， 对，就是有一部分它字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有一部分可能就会产生变革，这跟其实跟那个 rap 有点像， 是吗？有点像。 对啊，你都是在押韵嘛，都是在押这个折扣。 对，但是因为不管是唱词、画白还是诗对子，它一定是在一道折扣里， 一道折扣。 它可能一段是一道折扣，不像昆曲的话，它可能我整个套曲我都要求一个折扣， 一个折扣 呀。这个难度要求就更高了。 所以说当这个戏曲的编剧可是比这个当这个电视剧导演的编剧要更难一些、啊、 对，而且戏曲其实刚才也说到了，赵博最早是唱京剧老生的， 对 对，那从京剧然后转到了秦腔这样的一个转变，我觉得对于戏曲来说，虽然说戏曲都是一家的嘛，但是它总是有不同的分类的，就比如说昆曲的那种软软糯糯的，然后京剧的这种磅礴大气的，然后又是秦腔这种，其实更多的唱腔的内容，然后它的这种转变，你是怎么就突然从京剧转到秦腔上面了呢？ 其实也不是说也不是说转变吧，就是说是，因为正好在这个环境里面，除了包括在上海上学，读之前就是学了京剧和。对京剧的了解，同时呢，因为在陕西这边有这个环境，对秦腔呢也是有一定的认识和理解吧。学到了一些他的东西，所以呢，就是对他来说也能够把握住一些，倒也不算是从京剧跨，因为作为一导演和编剧，就是反而能多掌握一个剧种是一个剧种的事儿。多一门总不是坏处。 我们今天赵 不压身哈， 对对对，赵博还给我们准备了一个视频，是叫做包东东铺门展子。 辕门展子，这就是刚、啊、就对，就是刚刚我们看到这个， 刚刚看到 这个演员呢，也就是这回就是《冰心道》这个戏里的一个主演。 哦，那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片段，其实是当中的更简洁的一个片段。 对对， 这个我有个问题，这个辕门二者和这个。是叫辕门二者 二丈 啊， 对， 和之前的那个辕门展子，这是 是一个戏，就说是什么 戏里面的两段， 这戏其实就是秦腔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戏，就是京剧唱它是50多分钟唱一场，秦腔唱呢是当做一个比较很大的一折子戏，可能要1个小时40分钟左右。他因为他见三个人，第一个见就是作为杨六郎，第一个呢见佘太君，就是见他母亲， 对， 第二个呢是见他，就是见八贤王，见八贤王，他是第三个见穆桂英，所以这戏也有一个秦腔有个说法叫三换一，就是对，他有演员有三身行头。就是第 换演员换衣服不换演员， 对，因为第一场他是就是说是穿红蟒戴大帅盔，他就说我好了，你就是我娘来跟我讲情，我是以就是一个国家军事元帅的身份， 领导人的身份， 我以统帅的身份说，我不能徇私枉法，我不能答应你这个事儿，他其实有这个隐喻。第二场呢，他是穿绿蟒，戴纱帽，驸马套，他就说我是以骏马，那行，你是王爷，你是皇家，好了，那咱不论公事了，这也可能他也憋点坏水，咱不论公事，那咱们私底下亲情关系，那这事儿我不能答应你，不好意思 啊， 您请便吧。 那第三场 呢，他是穿一个黑的或者蓝色的冠衣，戴纱帽，其实对于一个就是元帅来说，他是一个便装，就说我以就是咱自家关上门。关门，咱自己家人的关系，我以这个身份来说这个，所以呢，这就叫三换一，也就有三场，就是原本就是说是头仗、二仗、三仗， 三仗， 对。 行，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冰心道主演包东东来给我们带来的 那个 他对吗？没错吗？ 对对，原本展子， 原本展子那面， 原本展子， 对对对。 好的，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是东门展 辕门展 辕门展子的一个选段当中的一部分哈。 嗯、 其实这也是我们刚才在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扮相，其实跟京剧的扮相是很像的。 对的，因为秦腔和京剧总的来说呢，秦腔、京剧、河北梆子、晋剧，这些呢都属于是，其实是一道，基本上一道风格的东西，所以他们的就是从装扮，从装扮和服饰，包括化妆来说，相对来说比较像， 那有没有具体的哪些区别可以，就是一眼就看得出来说，哎，这是京剧的扮相，这是秦腔的扮相， 要说区别吧，不是说您说我一眼看这个，哎，这是京剧，一眼看那个，哎，那是秦腔，你倒也不完全那个。要如果看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是妆上，秦腔的就是俊扮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妆会更黄更重一点， 黄一些。 但是呢，其实主要风格来说，就是最典型的京剧的一些比较有分量的重量级的人物，就是有分量的人物，比如就以生角来说，比如说那个就说刚才的杨延昭。或者说探母的杨四郎，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角色，京剧呢用的都是杏黄色，就是老黄，杏黄色的绒球，杏黄色的穗子。但是呢，秦腔来说，他们来表达这种正面人物，或者说比较有力量，比较刚毅的人物，他们则用的是大红色的绒球。 杏黄色是不是跟我们那个标上面的那个黄色？ 有点跟这颜色差不多。 哎，我还真没注意刚才这个绣球到底是杏黄的还是大红的。 哎，刚那个是个杏黄的，那是当时，这是他们有一次春节，去春节电视台录节目，电视台用的都是基本上都是京剧的东西。 哦， 但是因为现在交流起来比较方便，所以，相对来说可能东西用的比较共通一点。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这种每个人的唱腔之间有没有什么区别？比如说我们平时唱歌呢，它是有固定的作曲、固定的调，那在这个秦腔的当中，这个唱腔它是有一个固定的谱吗？还是，就是按照这个调来唱的？ 它是有固定的谱的，固定的曲谱。就是在以传统戏来说，传统戏来说，它每一段声腔，每一段唱腔都是有谱子的。是演员按照一个谱子，这是一个总谱。但是呢，因为不同的演员、不同的流派，它可能有不同的唱法。但是它这个唱法都是固定的，就是说，乐队在演奏的时候都会有一张准谱。不是说是我今天想这么唱，明天想那么唱都行。 这么唱的呢？ 如果是新编戏的话呢，它就牵扯有一个作曲。这个作曲呢，一个是写戏里面的音乐，就可能会有背景音乐，有铺垫，有那个主题音乐。同时呢，对，同时呢也是有唱腔。这个唱腔呢写的就比较细致了。那演员就是按照作曲怎么写，我怎么学怎么唱。那相对来说要求就更严格一些。 这也是其实就是各种流派有各种不同的唱腔的一些内容。 对对， 好，我们时间到了，北京时间8:55，我们进一段音乐和广告，以及整点报时。在整点报时之后呢，我们继续和赵博来一起跟我们聊一聊他的冰心道，还有他的秦腔故事，好吗？我们稍后见。

北京时间的9: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青年说》，我是主持人雨薇。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涛。哎，好久不来，怎么有了这么长的 title？ 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 早间对早间其实一直都是这样子。 哦，我原来从来都不知道，哎， 原来没说过，下次来记得解说上。 好的，好的，好的。 然后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啊，因为我们青年说经常会给大家就是说一些有的没的。其实也不是有的没的，就是给大家就是推广一些知识，然后了解一些很多的资讯。 对，没错。 比如说我们会讲到考研，我们会讲到戏曲，我们会讲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一个内容呢是秦腔。 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对，秦腔。 我觉得每次来，反正起码我能学到很多东西了。刚才还说来着。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青年说给大家带来的非常多正能量的东西。 其实，在刚才的这一个小时里面呢，我们跟赵博聊了很多关于秦腔、关于话音老腔的区分，然后还给我长了知识，帮我这个区别了一下这两者之间。 也是帮我区别了一下。 因为其实刚才我在私底下问了这个赵博一个问题，我说这个刚才他跟我们介绍《冰心道》的时候说到。都是年轻的演员，采用的是年轻的戏剧方式，然后呢，年轻的编剧、年轻的演员、年轻的导演。但是我问他，那为什么会选择一个这种古老的题材呢？是用屈原作为这个屈原的故事作为题材的吗？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很多这个传统艺术在和大家现在耳熟能详的故事来结合，或者是现代艺术来结合，比如说这个京剧和摇滚的结合，或者是这个秦腔和摇滚的结合， 是的， 甚至是把这个秦腔京剧都搬上舞台的时候，把它变成一个现代故事，而不是这种原来的这种古老的这种书上的故事啊，而变成一个现代的故事，大家可能更容易接受一些。那为什么当时你们在这个排《冰心道》的时候没有这么想过吗？ 其实戏曲就不管是传统的戏曲新编戏，还是说小剧场剧目，它就是现代戏和那个古典戏，它其实分为两，其实是两种创作途径。但是其实选择传统的题材或者选择古典的题材，也并非说不能就是表达说年轻人的一些自己，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说自己对社会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其实两者是并不冲突的。 那我想知道这个是现代戏好写还是这个古代戏好写，因为你刚才说到了有定场诗嘛，然后有的时候发现这个用现代生活当中把这个定场诗好像不太好写。 其实因为现代戏就是说各有各的难点吧，因为传统戏写，那因为它对那个古典文学的驾驭能力要非常高。就是说写诗写词写唱腔写唱词，这些东西可能要求比较高一点。但是现代戏写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整个戏曲就不管是哪个剧种了，整个戏曲它基本上来说它有自己传统戏的一套表演模式。首演身法步。这个模式呢，通过就是某一种性质的转变，它也会在剧本上有一个呈现。好了，现代戏来了。现代戏没有这些，没有水袖，没有厚底儿，不雷头，没有染口。 对，没错。 演员的表演是另外的一种状态，整个舞台呈现也是另外一种状态。好了，现在翻回头，如果体现在剧本上，那要把它进行一个有机的统一也不容易， 可是太难， 可能是一个新的课题。所以反正各有各的难处吧。 其实刚才也说到了，说这部戏是又编又导，是吧？ 对。 那刚才这个赵波还说他自己是老生演员， 对， 最早的时候接触的是老生行当。 对对。 哎，那你有没有参演呢？ 这个戏我没有，因为我是一直唱京剧老生的 啊。 这戏没参演。其实说演员吧，也不是说是为了，也不后来学也不是说为了做演员了， 就是爱好，就想跟着一起唱一唱。 也不是，就是说是做，不是导演这东西，它是个杂家。他就是尤其是戏曲这东西，戏曲在台上你要给人排戏，您要不知道这台上怎么回事儿，不知道演员在台上什么尺寸什么分量，演员跟乐队的关系，跟锣鼓的关系，演员跟观众或者是跟整个舞台上这些。要是摸不清楚，那这戏排不了。首先演员，戏曲演员有时候他也不服你，哎，你这什么都不会，你给我说什么呀？ 所以说一定要有一身的武艺先压住阵， 对， 是吗？ 不是要，所以要能排，要能玩得转这些东西，首先必须得对，必须 得 明白台上怎么回事儿。要明白这个，就得首先得能演戏，得会演戏，你更得演过戏。 所以说还是为了这个当编剧和当导演，先是从演员入的行。 对， 还是还是要学一些表演的，要不然传统的东西没有这个基础，很多东西是没玩不转的。 嗯，那我们这个戏一共有多少演员？ 这个戏演员是四个。 四个演员， 对，四个演员， 那分别都饰演的是 四个演员就撑起一台戏了。 三个女人还能撑起一台戏呢？你这话说的， 这个戏四个演员是五个角色， 四个演员、 一人 分 饰两角，其中 有对，有一个人呢，他其实最开始是跳脱于戏外的，他是以一个说书人的形象，或者说是以一个串戏人的形象出现的，在这个戏中间转折的地方呢，他从观众的视角，他自己。入戏，他自己进到戏里面了，同时某种意义上也是把观众的视角引到后面，对，引到台上。他其实当时是想着这么一个思维，所以假设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就说这个人前头是说书人，后头呢他变成了一个渔夫的形象。这个渔夫呢，就是其实说白，咱们楚辞后面有一张渔夫，后来也说反正是不是他写的不知道。他可能有一些就是道家的思维在里头，好像不像这人写的，但是不管是谁写的吧，总归有这么一个舞台形象，我给了我一些灵感，所以后来就把它运用上了。 啊，就直接加到里面去了。 所以说四个演员五个角色。 那剩下的这几个演员都是分别饰演的什么角色呢？ 这个戏呢，剩下三个演员呢是三个行当。屈原是就是秦腔的就是老生。就是也叫虚声，对，是老生。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人物，就是说比较有意思了，就是张仪。其实这个人物呢，不管是论这在戏里面的，就是说戏里面他的戏份，还是说这个人物的性格和他的行为作用，他更多的应该也是一种生角的形象。但是呢，就是说在戏里，他两个在前半场是对手戏，对手戏两个生角，俩老生搁台上不好看啊，行当冲了。再者呢，各方面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 这方面还有讲究的是吗？就是 对 两个行当， 对， 同样的行当 对 一般不会在一个台上同台出现，是吧？ 会，但比如说京剧的《朱帘寨》，李克用是生角，程静思也是生角，都会，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尤其在创作过程中，大伙儿会尽量的劈开，一个是行当丰富，表演看上去更多元一些。再一个呢，用不同的手段、不同的行当，把这个戏会衬得更加立体。 因为我原来知道这个不同的行当，它是唱腔有区别，就比如说老生啊和花旦，这肯定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唱腔嘛。那这个更丰富，您指的是表演形式更丰富，除了这个唱腔以外，您 除了唱腔以外，首先最直观的是形象。 对， 生旦净丑，台上完全是不同的形象， 没错。 再一个呢，因为它不同的形象，它的表演，表演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就因为我们这里有一句话叫什么，就说是老生要攻， 老生要攻， 花脸要撑，旦角要松， 旦角 小生要紧。武生是不紧不松不撑在当中， 火武生最难听起来，能不能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几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就说老生的那个身法，或者说老生的功架，他在台上更多的是一种，就是说他是用来 持重的，是吗？ 对，是一持重，是一个表现一些长者或者比较厚重的人物的状态，比如说诸葛亮，鲁肃。像这些角色，他可能老生身价可能 更 这样多， 对对对， 多一些， 撩胡子 更架起来， 或者说打两口，他攻一些，如果是花脸不一样了，花脸他要撑很多东西，对，他要把整个姑娘要撑圆， 我一直以为就是刚才您做的这个动作是老生的一个动作， 如果是老生的话，可能这样，但是花脸一定。叫这么撑开，就说他整个表演是完全不一样。旦角呢要松， 松 就是整个身件要松弛，然后包括整个的状态，很多拎手绢啊、扇子呀，包括水袖很多东西，它会是一个比较松弛的状态。至于小生呢，小生要紧，他紧了他精神。精神，比如说那什么，说咱们孟克寨说刚才说的宗保，杨宗保的起霸。小生捏靠拍子满把钻，很紧衬，也很有精神头。至于武生呢，因为他是在台上更多的是表现这个英气，一种分量，所以武生的东西他在当中 就是 不紧不松不撑 在当中。 听着这个五声最难。 是的，我们刚才也聊了很多关于就是扮相分行当的一个区别、啊、 对， 我们这边也准备了一个视频，是是秦腔和那个秦腔和摇滚的一个结合、 啊、 然后里面有一些内容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嗯、 然后右边第二个视频、嗯、 好， 右上角，嗯，那个 这个刚才雨薇还跟我说，里面有好多都是我们现在好多很红的演员、明星和演员 。对，其实刚才看到的第一个出现的这个旦角是，妈呀，他突然蒙住了。 是 吧？对对对，宋茜。然后最后唱的那个是 蒋欣 。对。 刚才我们跟赵波老师还聊，赵波老师说这个，我问他入行难不难，他说短时间入行真挺难的。 就像刚才我说到的是他们转袖子的那一个动作，就学了一下午。 其实那个一下午能学成这样，一个说他们确实肯定是有一定的舞蹈，或者说 是北舞的舞， 对，他有一定的舞蹈和表演功底。再者有这个功底，说一下午想学就学成这样，也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也是很不错了， 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且刚刚说在看的这个当中也说到，他们的唱腔也肯定是新学的，是吧？ 对，因为就是能听到他有这个调式，好像就听我们的音符，听他的声腔好像是这个调，但是就是说可能味道， 味 对、 哎、味道还差点， 有时候差一点。 这其实戏曲当中可能我们想要去模仿，想要去抓当中那一个精髓， 你想要把它当这个学一首歌去学，没有那么的 简单，比较难的、 对，很难的。 那这个当时您入行的时候，您刚开始学的时候难不难？觉得 难，很难。 刚开始学是先学什么？学老生先学什么？是先这个手眼身法吗？还是先是开始学唱？先学唱？ 先肯都是先学身上，就是 身段 的 身段。 唱念其实是单另的一种训练。 唱念做打是 对。至于是身段来说，那是另外的。比如说一个走一个脚步或者走一个台步，这个恐怕每个两年时间就走不好 啊。走个台步就要两年。 对对。包括很多的身法，包括就是说，比如说唱生角，他最多的他有胡子， 就撩髯口， 像拉髯口，这一下，或者这么一拉，看着简单，但是学起来不是那么容易。 就是看起来我们好像看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 动作， 对，一个简单的动作，但是真正要想学的话还是很难的。 对对。 这样就刚刚说的，可能一个步伐就要学两年，那撩胡子这一下大概要学多久？ 他其实不是说是学他学这比如说学步伐，说这两年他可能他是一个积累，不是说是我学这一个东西要两年，我可能这个东西走完了，和其他的可能我身上慢慢也就适应了，他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然这个 训练体系， 对，这个要是没，可是要没有接受正规训练，或者说是没有下到一定的功夫，没有一定的时间，这三者缺一不可，少一条都成不了。 那就是说从小也要是练也是要练童子功的是吧？ 对 啊，京剧是从小要练童子功，那秦腔呢也要练吗？ 都一样，就是全国的各个地方戏呢都一样，都是从小大概11、12岁，晚一点的13、14岁，像那个15岁以后再开门再练功的，晚是晚，但是也有，就很少了。 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票友也都是后加入的，自己愿意跟着这个喊两嗓子，愿意跟着唱两首啊。 而且很多就是咱们戏里面很多先生是票友下海的，就是下海就只是票友，本来是票友，后来干着喜欢，或者说我干着不错，慢慢就入了这行了。比如说咱们京剧老生就说是严派的创始人严居鹏先生，跟西派的创始人西孝伯西先生，都是票友下海。 就是听着觉得不错， 对，慢慢下海还成了大师了， 还成了角了。 对， 这也是。那在这个学习秦腔的这些身演手法的这些过程当中，会不会很难很艰辛？ 很，你说反正一部分功是苦功，很疼。 苦功就是压腿劈腿这种吗？ 那比如说那个靶子功坛子功 是什么？ 靶子功呢指的就是戏曲，就是说我们台上的刀，就是刀枪棍棒，这些东西呢统一叫靶子。 这不是应该是武生这个 它不完全是武生，就是 武角。 武生它不完全不是说武生我就是武打的，它其实它是武戏，我是演武戏的一种状态。 刀马旦其实 对它可能是武生的味道。高莫愁，他可能这个感觉，他也是演戏，他也是戏，可能到老生，奔公死郎迎灰，他是另外一种味道， 不是说是武生，我就是纯粹的靠武打 的， 唱文戏的，唱老生，唱花旦的，哎，我就只是演文戏，我不动武的。其实大伙儿四功五法都要练， 都要练的， 对， 嗯。那这个靶子戏就是台上的 靶子，就是台上刀枪棍棒打他，比如说，那个石油探庄有一套那个棍棒枪，最基础的小快枪、大快枪、小五套。 小花枪那个是吗？就是我看到有很多这个基本功的展示，就是刺刺刺刺刺不中，是这个。 对，他说白了就是都是一些基本的靶子架子。戏曲的靶子很丰富，那个双枪，棍棒枪，剑枪很多。 那毯子功呢？就是 毯子功呢？不，毯子功就是各种跟头，比如说，就是经常文戏用的，抢背，掉毛，包括小翻前扑、虎跳，这些都属于那个毯子功，就是说白了就是毯子上翻跟头。 这些都是你从小都要学的，就是 作为一个就是专业的演员，就是从小训练的。大家从入了科班开始都要接受这些东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就是入门好多人都被这个，我觉得好多人都会被这个入门的门槛给吓怕了。 对， 因为最开始低年级，就是新学生入门，首先压腿撕腿。 撕腿。 从练功房门口。 行啊、 对，从练功房门口过去就听见里面是撕心裂肺。 那这个淘汰率会不会很高呢？ 其实说淘汰率的话倒是不完全只在这个就是练功方面。练功其实有，就比如受伤啊，或者说练了一半我不想练了，实在练不下去了走。但是这个其实不高，真正淘汰率高的其实是，一个是到了后面就说先生看你，是不是干这行这块料？你要不是呢，可能赶上干点别的去也有。但是很多呢，尤其是男生比较，因为男生就是这个生理条件上他比较悲惨，他有一个倒仓的过程，就是男孩的变声期。对，很多好像听着小孩嗓子这么棒，这么好，又高又亮又通透，结果一倒仓倒完了，完蛋，没嗓子了。 都要经历这么个 对，如果 生理变声期， 这个其实是把人淘汰率或者说是对演员的这个打击和变动比较大的 、有的那种年少成名的小名角，但是呢后来 嗓子倒了， 很多 因为经常我们会有时候看见哪个小孩不错，经常就是有时候过几年，这小子嗓子怎么样，倒了吗？倒回来了吗？经常会有说这个。 女生有变声期吗？ 女生相对来说好点，她没有这一块的那个就是这么大问题。总归是反正就是嗓子不如以前了，总归是能唱的。因为有些男孩子倒嗓倒得比较苦。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儿。 但是就是变声期它是有一定的方法，就是你如果每天大喊大叫的话，那完蛋，绝对完蛋的。 一个是有方法。再一个呢，其实很多时候是看老天爷给不给这口饭的。有时候我注重了一定的方法了，我未必最后就能把这嗓子就是能护下来， 能倒回来。 但是也有很多人，我这变声了，我吃喝玩了，我该怎么着还怎么着，该唱还唱，好像到二十多岁变完了， 依旧还不错。 怎么嗓子还这么好 啊？ 也有， 就老天爷赏饭吃了。 这就是人天生的一些东西，这没办法啊。 好，我们进一段音乐和广告，在半点过后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秦腔京剧，以及赵博跟我们聊一聊他的繁星戏剧村的新作品，好吗？我们稍后见。 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趁年轻别害怕一个人睡，可能是现在感情太昂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狼狈，首情歌的机会忘了谁，感情像牛奶一杯，越甜越让人生畏，都在

就是这7:30都是演的冰心道是吗？ 对对，两场戏。 那你们是分 AB 角吗？还是就是全都是这四个人在演？ 没有，这回因为因为团里的关系，整个人员比较紧张，并没有分什么 A 组 B 组，就都是四个演员一组。 哦，因为我知道这个唱一场整个戏下来是很耗气很耗力的。 对。 那这一整场下来他们能撑得住吗？ 这个一场因为这种戏它比较小，它可能是一个小时左右，不到一个小时的东西。其实对于一个就是演员平常成熟一点的演员来说，其实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哦，其实那这个戏剧村的这个展演是13、14号开始，就是从几点开始？因为你知道每一场戏它大概都得一个小时是吧？ 对对，它是7:30开始。 早上的7:30， 晚上 啊、哦，晚上的 7:30，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早上的7:30，大家去了，然后在那坐一天是吧？那是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展演是吗？ 我们是13、14两场是一样的剧目，就是同一个剧目演两场。 那这个展是总共就13、14号两天吗？ 不，这个展其实它持续时间挺长的，因为我们团是在这儿只有两天。这个展其实从10月底开始了，就一直到12月份。 哦，从10月底就开始了。 对对。 那之前有没有对给冰心道做过一些宣传呢？ 之前光是微信上有时候推送了一些，但是没有做过什么宣传。 那就在这儿跟大家宣传一下吧。 对对，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到时候可以一起去看一看这个，去繁星戏剧村看一看这个我们赵博做编剧和导演的这部冰心道，然后一起跟大家这个让大家也都变成票友嘛。说虽然说入行很难，但是总要有个这个入行的渠道嘛，总要去欣赏一下嘛。我想问一下赵博啊，我想入行应该通过一个什么方式呢？就是我想去当票友。 买票去看就好了。 不是啊，要捧戏的话你好像好有固定的渠道吧，好像是。 对，其实如果就是说这东西要入行的话，虽然很难，但是因为它肯定是有一个时间关系。可能就是你今儿去进剧场买票进去看一场戏去，哎，这东西挺好看。好了，我对可能是这场我看一花旦戏，或者看一老生戏，不管是唱功戏还是武戏，反正看那么一场戏，你可能对这一类东西，有点兴趣，可能下来之后就自己找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可能自己补一补，自己看一看，这个兴趣只要劲头提起来了，慢慢就是开始一发不可收拾了， 因为 喜欢上它很容易， 其实现在我觉得我们身边的演出还很少， 是。 觉得往肯定不比那个电影院啊、话剧啊这些东西比他们少多了。 对，这个相对话剧、电影什么是少多了， 少太多了。 但是因为现在呢，整个就是戏曲演出市场，就是这些年来说比较繁荣，相对比前些年要好得多了。包括北京的话，就几个固定的园子， 长安大戏院、 长安呀、煤大呀这些，其实演出是不少的，包括天桥那边，大伙儿可以基本上找一找到有些演出资讯，或者说是网上有一些直播的视频，或者说身临其境到剧场去看一看，总归可能这个东西绝对是会吸引人的这方面的力量存在的，就是于老板说的，就两种人，一种是喜欢他的，一种是还没发现自己 喜欢他的，那这个每个地方的剧有所不同，大家一般到了某个地方可能会去专门去欣赏那个地方的某个剧，然后呢。是不是去了西安也可以去专门听一听这个秦腔？ 对对，因为西安的话，秦腔因为基本上来说是每天晚上都有的， 每天晚上， 而且是比较纯正的。 对对对，因为西安来说应该是秦腔的就是最中间的力量， 发源地了也是， 因为现在西安是最中间的一类力量，都集中在西安了，所以有空到西安的话看看戏还是很不错的感受。 对，西安不仅有好吃的，还有戏可以看，是吧？其实刚才我们也聊了说秦腔当中有很多的就是身法啊、手法啊，然后这个身段、唱腔等等等等，然后有各种不一样的角色，然后旦角、武生等等。然后那您认为在秦腔当中就是比较难学的，或者说是最难学的是哪一种呢？ 不能说最难学吧，但是说是最苦，然后呢也最出力不讨好，或者说是对于演员来说最不公平的一类行当，其实是武生，是武戏，是武戏演员，包括武旦、武丑、武生，因为往往他们对于他们来说吃苦受累是最多的，台上受伤 说白了，有时候可能甚至断胳膊断腿儿、断大筋都是家常便饭。 嗯， 对于他们来说是最苦的。但是呢，往往来说，京剧还好一点。 嗯， 包括到秦腔的地方，或者说到地方上，这些武戏演员往往是边边角角。 对， 嗯，很比较难以受到观众的重视，也包括他们所享受到的荣誉， 对， 他们所享受到观众的眼球、掌声， 嗯、 甚至于说他们的待遇，各方面。 嗯， 其实对于他们付出的是不成正比的，对于他们来说是最苦的。 嗯， 可能某种程度上来讲，唱武戏的演员相对于普通的一些老生啊、花旦、青衣、花脸这些， 嗯， 可能是不公平的。 嗯嗯，就是说他们可能是最苦的、 就是、配角，然后要给大家这个当绿叶的。 对， 嗯 嗯，那我们的这些戏班子也好，这些协会也好，有没有说对这些武角啊、武旦啊这些人有一些更多的，我觉得应该是有更多的关注的吧。 嗯，就说是关注，其实就是您刚说关注这两个字， 嗯 嗯， 其实就是为什么就说是武戏演员对他们不公平的一个原因吧。 嗯， 因为文戏好了，甭说白了，甭管您懂不懂， 嗯， 进去反正我听，哎，这好听， 唱得好， 这唱得好，或者说他直，不管懂不懂，直观的总归对观众是有一个冲击， 是的， 对， 观众能看，或者说他有戏， 直接就听到了，嗯， 好了，但是武戏演员不一样，对于武戏来说，武戏的门槛，戏曲的门槛就很高了， 嗯， 武戏的门槛更高， 嗯 嗯， 可能真的说不说唱武戏的，就是看观众看武戏，如果真的没有个几年的功力，或者说没有一个一定人的引导， 嗯，看不懂， 看就说光看，哎，这跟头翻得漂亮，这个东西冲， 嗯 嗯， 或者这个跟头高，这个打，看打得火爆， 嗯， 但是真正说这里面有，就是说戏曲里讲的有玩意儿， 嗯， 这演员身上有没有玩意儿，有没有东西， 嗯， 看不懂。 就这个玩意儿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呢？ 对于武戏来说呢，更多的是身法，或者说是就是以前那个，如弗兰如先生，就是中国戏曲学院，解放初期就说是教就是武戏的宗师了。 嗯， 如先生总讲说武生这武生的规格在哪儿？ 嗯， 你看这演员身上好，能翻跟头，能打，能扑，能跌。 嗯， 但是他身上有没有玩意儿，有没有规格呀？ 嗯， 就比如说这弓箭步。叫前弓后箭， 嗯， 这脚步首先你说就是说戏曲有丁字步、人字步、八字步， 嗯， 当然这个弓箭步呢讲的是就是前弓后箭，丁不丁，八不八，你既不是丁字步也不是八字步，而且弓箭步你直就是直着下来，这条腿必须是， 嗯， 就是如先生讲他在讲武生的规格，必须是水平的、垂直的， 嗯， 不能这样也不能这样， 嗯， 歪了，老先生讲这香菇腿，这就不合适。 嗯， 其实很就类似于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包括拎靠甲， 嗯， 两个指头压，老生可能压一个指头， 嗯， 这些都是他所谓的规格，包括身法， 嗯 ，可能有一些就是最初训练接触的一些轱辘椅子，就是拿一个直背的椅子， 嗯， 靠到上面，哎，以背为轴心去晃它， 啊， 哦，像这些东西，接触这些训练。就是很苦的也很枯燥的这些训练， 嗯， 慢慢的来说才形成一种规格， 嗯， 哦，这个玩意儿也就是从这个一个一个简单的一个一个动作的 训 练， 所以说对于武戏演员他不公平在这儿，他门槛太高了，有时候可能你下了这么大功夫， 别人看不 我这东西值钱， 对， 但是比别人观众未必 能看得懂， 看 能买你这个账， 对， 嗯， 所以对他们来说有时候真的并不是说人不去关注他，或者说是把它边缘化， 嗯， 其实就是因为它太难了， 嗯， 它的艺术水平、艺术门槛太高， 大家心就是有的可能看不懂， 对 对， 对于确实存在一定的这个原因，但是得慢慢引导，逐步的去看，多看，总归是能看出好坏的。 嗯，其实就像舞蹈演员一样，就是你看一个舞蹈演员他基本功扎不扎实，我觉得也刚才跟赵博提到的这个玩意儿规格有一定的关系。 对， 他基本功扎不扎实，就看他脚底下干不干净，他的脚是不是特别利索的，然后该定就定，该抬就抬，脚背是不是拱起来，等等等等， 对， 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这也是对于戏曲来说，对于戏曲演员来说非常难的一点。 嗯 嗯。这也是需要我们去更多关注的一些东西。 还真的是，我发现今天听赵博讲了这么多关于这个秦腔啊、京剧的故事，发现这个门槛是真的高，还真不是你说进就能进去了。 就像对， 真的不是像你刚才跟我说的，买张票去看呀，看不懂呀。 但是这个一定是要去看，就是说看了总归是，只要我今儿看了，我有这兴趣， 嗯， 我今天这场看我还想再看， 嗯， 这就好办。 嗯，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就是。接触的少， 嗯， 就是第一是你看的少， 嗯， 第二是你好不容易看了一次吧， 你 看不太 懂，是， 我觉得这是我从小好像没有喜欢上京剧的 戏曲的原因， 还不明白自己喜不喜欢戏曲的原因， 是， 嗯， 而且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说白了，要真想，尤其是第一次接触的， 嗯， 真想看大伙儿，我建议大伙儿最好是进剧场， 嗯嗯， 去实地的去感受它，因为从坐在剧场里面现场看。和我今儿拿个电脑，我看这视频， 嗯， 完完全全是两个不同的感受。 嗯， 哪怕是同一个演员，或甚至于说是同一场演出， 嗯，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感受。 嗯，其实这个我是比较有感触的，因为我大学同学有一个男生，他就特别喜欢戏曲，然后他唱的是大鼓，应该是唱的大鼓，然后他就是一个。从大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他特别喜欢这个戏的时候，但是一直没怎么认真的听他好好唱过，然后就知道他自己在那儿平时哼哼啊怎么怎么样，直到有一天我们聚餐的时候，就大家都喝挺多了，然后他就一个人开始站在那儿拿着这那个快板，当时是那个两个板，就是双板的那个，然后拿 就叫什么？ 那不知道叫什么。 嗯，好。 就是啪打节奏，然后 是一个牙子。 对对对，然后一个小鼓槌， 对， 然后敲着桌子，然后开始给我们唱。唱完之后，就他已经喝的，就是已经开始晃了。 嗯， 然后直到唱完最后一句，才伸手扶了，就唱完啊啊啊啊啊，完了之后才伸手扶了那个椅子， 嗯， 才要倒。然后他说这是天生为舞台而生的，就是这种 坚持到最后一刻，啊， 对，坚持到最后一刻，这是这个一个戏曲人的，我觉得他是一个他们内心的一个坚定的一个东西吧。 嗯 嗯，就是我们平时可能看电视春晚啊，经常也会看到里面有很多的戏曲， 嗯， 可是一到戏曲的时候，大家都出去放炮了或者怎么样， 对啊对啊， 没有人关注过。直到最近几年，可能想到说是戏曲和流行音乐或者流行文化更要去结合，然后大家才更多的走入了大家的视野，才更好的去能够想要去了解这个东西了。 嗯， 我觉得 那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赵博，那您觉得这种传统艺术和现代的其他艺术相结合是一件好事吗？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会觉得你会失掉那种原汁原味的东西， 嗯，就像我们刚才看的视频当中的那个也是， 就像我们大家可能关注的就是明星啊演唱啊什么的， 嗯， 就可能失去了对于这种秦腔的关注， 戏曲的更多的关注， 对于这种秦腔啊唱腔的探索， 传统的东西， 你觉得是好事吗？ 我觉得反正我对于这种形式来说呢，是从个人来讲是不予否认的。 嗯， 因为他们可能就是说是这个东西好像并不是那么原汁原味，或者说并不是那么让人感觉是传统的东西。 嗯，对。 但是呢，因为这种形式，他接触的观众更大，或者说这些所谓的明星或者演员， 嗯， 他们所拥有的粉丝群或者拥有的观众群， 嗯， 更加庞 大一些。 他们的这个东西可能只是一个引子，让人觉得，哎，嘿，这有点意思，这 啊是 啊，可能他们会借由这个。还有可能去找一些跟戏曲相关的， 嗯， 或者说有关系的资料、视频，甚至于说要剧场看一看， 嗯， 慢慢的呢，可能就会有一些观众来进来， 嗯， 就是作为一个就把观众引到这一方面，或者把观众的视线和视角引到戏曲上来说，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嗯， 当然了，就是有一个原则，那总归还是就是说尊重就是戏曲它本来的一个面目。 嗯， 不是说弄得面目全非的，现在当然多少现在综艺舞台上也能看到一些， 有一点， 对，做的面目全非，哗众取宠的东西也有，它并不是戏曲的本质。 嗯， 其实这种东西如果说，它形成或者它做的话，最关键的就是要把准， 嗯， 本质就是戏曲的核心，戏曲传统艺术的本质在哪里？把这个东西只要把准，我觉得这种形式是有益于整个 戏曲行业 发展 的， 对。 对，那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所接触到的，因为我们知道戏曲它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嘛，然后它的这个学习也是比较枯燥，然后也是比较困难的。那目前来看的话，接班人就是我们想说，学习戏曲的这些年轻人们，他们是呈现一种越来越多的趋势，还是说是年轻人大部分人都不太喜欢这些东西？ 嗯，其实就年轻人来讲，这个基数是很庞大的。基数是很大，只不过是中国人口太多了，好像感觉咱们碰 多少学的， 好像走大街上走一圈碰不着几个。其实他的那个其实人数是不少的，而且现在作为戏曲的中坚力量，也因为年轻人有他自，就除了传统的东西以外，他有自己的活力，就不管是演员还是说编剧导演，就是创作者，他有自己的思维，有自己的一种模式和想法，总归是能给这些古老的东西带来一定新的活力，也就是因为这些新的活力，他才能不断的朝前发展，因为自身是传统的，自身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呢也要跟随社会，跟随时代的脚步，他进步我们也要进步，所以年轻人来说对他是有很大的推进作用。 那在节目的最后，因为冰心道马上就要演出了，我们节目马上也要结束了，我想在最后请赵博来跟我们再宣传一下冰心道这部剧，然后再跟大家说一说这部剧最大的看点到底是什么。 这出戏最大的看点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虽然它有一定的先锋意识和一定的，就是说是作为一个就是创作者对于社会或者说对于以今人的态度去看古人， 对， 虽然是这样，但是呢它还是本质原汁原味的秦腔的表演，秦腔的风格就是秦腔剧种的风格，这个大家是可以看到很原汁原味的秦腔，而且是很正宗的，第二个呢，就是说白了，就是从我这边作为一个编剧或者导演，我以今人的态度，就是说对屈原这个人物，或者说是对当时春秋末期所谓的王道和霸道两种政治主张的一种冲突碰撞，这两种冲突碰撞的一种反思，其实因为第一次在战国末期的时候是霸道为胜了的，秦朝统一六国 、 但是呢没过多久二世而亡了，在第二次霸道和王道的冲突中间，刘邦胜利了， 对，没错， 项羽破灭了，其实作为这两种，就是这是中国人最本质的两种政治思路，这两种东西的碰撞和这两种东西的冲突，对他进行一个反思，我觉得是有一定价值的，而且对于屈原这个人物，大伙写的很多， 对，没错， 因为我当时写这个人物，因为我总觉得有一点好像一直没有提到，就是对于这个人，他除了他爱国，或者说他多么坚韧，或者对自己追求自己的信念多么坚定，还有一个就是他自己的政治主张，他是个政治家， 对， 是个改革家， 是 他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如何的，但是自己政治主张这样，而且有这么大的成效，为什么最终落败了？他败在哪里？这些点其实是值得人们反思的，这也是我这回写这个戏的一个落脚点和一个重点， 这就是这部戏《冰心道》当中的一个极大的一 个 看点。 刚才赵博跟我们说了，既有这个最原汁原味的秦腔，又有他自己的反思，然后还有自己对于这个屈原的这个人物的思考和理解，我觉得还是应该推荐大家去一起在11月13号和14号一起去繁星戏剧村去欣赏一下这部《冰心道》。 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是想让赵博给大家就是呼吁一下，大家更多的能关注一下秦腔等这些的一些传统文化吧，想说说你的心里话。 其实说戏曲吧，它跟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为什么我刚才说，我说其实现在归根结底去想，我对戏曲就是说这么执着或者说是着迷，就别人说你那么一戏痴， 是 这个状态，其实归根究底还是最初看的那些书，可能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包括到现在我也很喜欢， 就是那些刚才在节目开始跟我们说的白话本的小说嘛， 白话本的小说，包括到后面的一些古文观止了，那个词赋了，包括后来的一些史书史料，是很，它其实中国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而且这些东西呢，说白了，不管时代再怎么发展，这些东西总是一个民族或者说是一个地域的根本，它文化的根本，不管再怎么发展，万变不离其宗，不脱离这个，好像来对我们来说是现在当下比较重要的，因为也要